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由南向北，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由西向东，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四惠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我旁边的呢是白洁。为什么不说话呢？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在两个人的交流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位呢，可能会属于一种无话可说的状态，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待会儿要聊的话题呢，跟刚才我们这个状态多少有点关系，所以我们这算是开门见山。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五呢，我旁边的这位似乎状态比我好很多，所以我让他来开场了。 耶，一周以来最期盼的就是今天了吧。 对，就感觉你现在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一种就是 disco 的感觉。 马上该休息了，是不是？ 对，就要蹦起打字起来了，对不对？好。对于我来说呢，可能现在稍显疲惫一些，所以呢，今天如果这个话不多的话呢，麻烦呢这个艾克要多多补充补充哈。 所以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让您缓解一下情绪，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5月11号这个星期五的下班路上，除了要祝大家下班快乐，然后迎来一个周末愉快之外呢，我们要提前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因为5月13号就是母亲节了。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和母亲节有关。 哎，对，有一些关系，包括我们的王牌小分队要再次活动了，对不对？ 耶耶耶，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嘞。你为什么，你是这样一个新时代的90后的少女，为什么老是有这个 特别傲 80年代的 disco 的那个这个 词汇是吗？ 什么耶耶耶耶耶no no no no， 就是可能听过这个耶耶耶耶耶只有你这个年龄段了吧。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哎，今天天气不错，哎，大太阳 稍显凉爽了一 点，在我的心里。好嘞，第一首歌。这个世界上最不容易的可能就是妈妈这个角色，母亲这个角色了啊。男人们其实也深知这一点，尽管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理解，但是呢他们未必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要隔空对话妈妈，我真的爱你。 对，所以今天的 Goodbye World 送上 Beyond 真的爱你。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的翼武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把这首歌呢错以为是表达爱情的歌，其实是这样的一首写给妈妈的歌哈。所以在这首歌当中，你仍然可以听到当时的黄家驹，然后呢用他那样子的，我觉得是灵魂，可以迸发灵魂的声音，然后呢再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深厚的感情。其实我们很难再去找到这样的歌了，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可以把这样的浓情蜜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对，所以我们就要在适合的时间听适合的歌曲。 嗯，所以今天的开场选了一首老歌，但是这首歌呢也是具有象征意义或者说经典含义的，因为它确实影响了很多的乐队，很多的歌手，甚至很多的乐队的吉他手啊，第一支吉他练习曲都是从这首 Beyond 开始的。 对，所以呢今天不妨我们让大家来发送一下关于母亲的一些回忆到百家赞。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因为其实从今天的早晨的节目开始，就已经有不断的有人在回忆是妈妈的一些这个情节啊，一些故事啊，包括也放了很多的妈妈的歌。我们的晚上的娱乐最王牌呢，就不去再一个劲儿的凑热闹了，因为我想这些音乐或者说这些回忆都在大家的心里呢。所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的活动，其实也是特别要设计一下的。因为马上到母亲节，其实虽然大家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表示说啊很孝顺，但是其实这个妈妈到底有多伟大呢，真的只有你体验过才知道。 所以呢在这周天下午2点，我们的王牌小分队将带领大家做一次分娩阵痛体验。据说能挺到10级阵痛的男性寥寥无几。 对， 而体验过男性都对妻子和妈妈更好了。 这个其实是疼痛的一个级别嘛，而且这个级别呢就是据说分娩的这个痛级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有勇气来参与的男士大多数呢可能都是被逼着的来的啊， 被带过去的，所以我们就是有报名要求的嘛。 对， 女性可以带男性来参加，留下你的姓名加手机号码来报名，我们就会抽取5对朋友参加这次特别体验。 对，特别简单，就加你的姓名加上手机号就行了啊。不，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带着自己的另一半来啊。 要征求对方的同意吗？ 对， 还是就偷偷给他报名？ 不是，一个男生说我自己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哎，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哎，我身边有今天我在跟大家讨论到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男性朋友，一个是体验过，还有一个是想去体验。 什么意思？ 但两个都是男单身。 哦，那可以让他们俩一起来体验 体验一下这个分娩的10级阵痛。 反正时间地点呢，我们说一下，大概就5月13号下午的2点，在劲松附近。然后呢，回复一下关键词“母亲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活动详情啊。然后“母亲节”啊，就这3个字，看到活动的详情。而今天我们的话题设置呢，哎，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就是来个反转。 来说一下你身边的那些男性，就吐槽一下他们，然后带他去体验母亲有多伟大。 对，我们要做一个前提的一个提醒啊，就说这个吐槽呢是不可以人身攻击的，然后呢要善意的啊， 对，至少让我们能播出的 啊，对，嗨。对，然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做挑选嘛，最重要的是不要引起你们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别你这发了一条微信我们念了，两个人吵起来了，这个不太好。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必要的这个吐槽呢是可以的啊，这个其实是不能说是一种指责，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因为有的时候男生和女生之间呢，其实我觉得特别缺乏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他们的大脑的回路不一样，可能性格也不太一样，再加上可能你们本来是两种人，就搭不到一块儿去，有可能呢沟通往往会失败而结束。 对，就是有很多朋友就可能会想说，那我要吐槽谁呢？也可以吐槽你的父亲，吐槽你的男朋友，或者吐槽你的异性朋友都可以， 是你的老板也可以。 哎呀， 可你看我干嘛？有时候我们总是自说自话，自以为自己想的是对的，于是男女对唱方大同 vs 徐佳莹，自以为。 开个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重活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沉默、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那些的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你现在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你气了？ 感觉唱到最后这个方大同就不还嘴了，你 被比下去了。 对，自以为是来自于方大同徐佳莹两人的一个对话视角的一首歌。 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不过很少男人啊，就是会每一次都会出说啊，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 可能就是在就是情侣之间争吵最多吵到最后是男生无话可说，你对你说都对，行了吧，这种就很无奈了，是不是？然后你就无话可说了是吗？现在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状态，但是我们总希望大家能够建立一个沟通的机制啊，多聊聊。如果呢这个实在是沟通解决不了呢，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去解决啊， 难不难？ 好，我们来推荐一下最近的这个，可以看个电影吗？对吧？备受期待的漫威大片就是《复仇者联盟》第三《无限战争》终于上映了。然后昨天看到也有很多人刷朋友圈啊，这个就是有人去看，还说哎呦大半夜的怎么这些 啊，少男少女们，你们都不睡觉吗？电影院里面怎么那么多人呢？ 对，关键是你们第二天不上班吗？ 关键是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真的去挤那个深夜场的人很少，就发现说哦，原来是我是这个年龄段的。好吧，这个76个漫威人物时长有150分钟，但是剧情也不凌乱也不沉闷。之前我们说好像评价很高的一部啊， 是，但是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想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先不要刷网上的评价，因为啊有严重的剧透说复联三里有超级英雄牺牲了，还不止一位。 我也听说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牺牲的人呢有还剩下的有，哎呀，我特别想说，你说又不能说这个，是 不 是着急？ 不能剧透，不能剧透。 很好奇啊，算了，我们还是不剧透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推荐一个演唱会啊。另外还有一个电影，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吧。 嗯， 一个演唱会是这个麦斯米兰哈，就 Max Milan 哈， 嗯， Sea of Silence 寂静如海2018巡回演唱会，本周日会在糖果来进行。 对，麦斯米兰呢号称是德国优美系的全能创作人，他们比较擅长用运用这些古典的钢琴和假声，而且还有歌迷评价说有着北欧后摇的空灵和清澈。 嗯，这是我觉得他歌里面挺好听的一首，叫做 If Only I Could See。有些朋友报名了，不过我们还有名额可以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啊，别忘了在5月13号的下午2点，我们的王牌小分队。然后呢，这个母亲节的特别活动呢，这个分娩阵痛体验呢，可以让你是说，如果你是女生，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男友啊，或者是老公一起来体验一下，让他来感受感受。 就是作为女生的我，其实我也挺想去感受的，但是通过身边的朋友劝诫说，你还是不要浪费这次机会了。 可以回复母亲节三个字来看看活动详情，或者直接回复姓名加手机号来报名啊。另外呢，抽空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吐槽一下你身边的男性。我们刚刚还有一个电影没推荐，除了复联三啊，复仇者联盟第三部无限战争之外呢，还有一个电影叫战犬瑞克斯也会上映了，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推荐。它是反恐做背景，讲的是战地军犬的故事啊。 对，据说还挺催泪的。如果说你留意电影海报会发现这位女主角特别的眼熟，她就是纸牌屋当中那位被 Underwood 的总统推下地铁那个女记者，叫做 Zoe。 嗯， Zoe 啊， 结局很不好。 对，记得那个场景啊。 嗯， 在这个麦斯米兰 他的这个空灵的歌声当中，我们最后推荐的是民族歌剧，叫做《悠悠鹿鸣》，本周六日国家大剧院上演。所以以上呢，我们推荐的这些演出，就是包括一些电影，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在周末闲暇之余，然后呢，让这些文娱来充斥你的生活啊。 或者说，在这个周六周天，可以带着自己的爸妈去看一下。 嗯哼。最后我们要说到的是我们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本周末的复赛，还有很多选手再次展开对决了，这次也会有黄金评审团多角度来考虑他们的能力，复赛名单赛后揭晓，五月会进行决赛。 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对，昨天看到有这个上海的朋友在发朋友圈啊，其实当中也有一些相识的人啊，就是爱情公寓啊，这个马上这个大电影就要上映了。他其实之前的爱情公寓是拍到第三还是第四， 第四 集电视剧啊。其实当中呢捧红了好多的角色，包括呢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一个电台 DJ，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 曾小贤。 好男人就是我，我是曾小贤。以至于你知道到那个剧很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我们听到的这个白洁是不是长得也像曾小贤？不要这么代入好吗？从 来你都在我视线，晚安前想念，闭上双眼，梦里的相见，看见女孩子般微笑的脸，再靠近一点，幸福无限蔓延，心开始悄悄在改变，你是否用心发现，我猜你也想靠近吧，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直到你低头就闻到我长发，这想法只需要你一句话，更靠近吧，两手的热量把距离都融化，在你身边黑夜就不会害怕，你说好吗，我的梦想下一刻下一秒有你回答， 此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先别说你是谁，让我们猜一猜。 记得关注白洁 FM， 良辰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年代感的歌呢，这个歌词会突然蹦到脑海里面，总怕是每次比如把这个歌词说出来呢，就吓走很多年轻的朋友。 比如说 刚才你突然说你是谁，我脑子里面突然蹦出来，从 Mary 到 Sony 和 Emery。 你看艾克完全无感，但是 是我奶奶听过的歌。 什么？ 开玩笑了。 不是，你不是开我的玩笑，你是在开奶奶的玩笑吧？ 没有。 好好的好吗？ 好潮啊。 对，真的，奶奶这个听歌的品味就是相当的赞。 我奶奶今年91岁了呢。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奶奶这么潮，她一定是个很白的人。 你是要硬尬吗？就是夏天到了嘛，就很多女生都觉得说今天这样的天气就特别的好，因为特别友善， 不容易晒黑。 对， 因为其实你看像我这样子的，我觉得我是男生里面唯一会被别人就是关心说你白不白这件事情的。每次都说哇你怎么这么黑啊，你不配叫老白啊，你应该叫老黑啊。我就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但是 被伤害到的感觉。 其实对于男生来说，白不白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太重要啊。但是呢，对于女生来说哈，这个毋庸置疑了。其实前两天看了一个笑话，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一个人在群里问说，怎么美白皮肤会这个变得最快啊？就是怎么美白，这皮肤会最快变白一些？然后这个时候群里面跳出来一个人回复说，啊，我老公每次看到我的淘宝购物车，脸就立刻白了。 真的吓着了，这是。 对， 其实一旦进入到夏天，尤其是女生们，除了被减肥困扰之外，肯定会有各种的皮肤问题，比如说我们前两天说到的长痘痘，尤其是怎样美白啊，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一胖毁所有， 把前面一句说了， 一白遮百丑。 还有一个是我们白着呢。对，是不是？其实要说怎么能够快速有效的美白呢，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哎，就是多多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就是听我们皮肤肯定会变白啊。另外还有就是下载一个 APP， 一个 APP， 其实特别棒，我们前两天推荐过，叫新氧，是吧？ 新鲜的新，氧气的氧。因为其中会有7000多家专业的医美机构，真正科学有效的美白方式都会在上边看到。最重要的是价格特别好，因为不到一瓶防晒霜的价格就能体验一次看得见的美白效果，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感兴趣的各种美女们可以去下载来看一看。 对， 是新鲜的新，氧气的氧。 对，想要白就这么简单哈，找新氧 APP 就好了。好，我们继续听歌。我喜欢 下雨天听一听旧唱片，我也喜欢在晴天逛一逛台北书店，我喜欢每年生日收到你寄的卡片，在寂寞的时候读一读从前的信件，快乐就在身边等你去发现，人活着多年就要快乐多年，生命的每一天用欢笑充电，好让每个小小心愿快快的实现。我喜欢在早晨喜欢在午后尝一尝港式甜点，我喜欢上网聊聊天打发一点时间，喜欢一个人看电影流着泪没人发现，我喜欢了解别人透过玩心理测验，喜欢迪士尼乐园偶尔出国探探险，我喜欢逗你笑努力疯狂的装鬼脸，爱看着你在我怀里睡得香甜，快乐就在身边等你去发现，人活着多年就要快乐多年，生命的每一天用欢笑充电，好让每个小小心愿快快的实现。 赚很多钱，我喜欢用爱关怀，心要让你听见，爱付出后看着别人幸福的脸，快乐就在身边，等你去发现，人活着多年就要快乐多年，生命的美小小心愿，快快的实现，快乐就在身边，等你去发现，人活着多年就要快乐多年，生命的每一天用欢笑充电，好让每个小小心愿快快的实现。 挺轻松的一首歌，我喜欢，来自于谭正宵，让人吐槽说，他说我老公每天都在用我的洗面奶，我买一瓶洗面奶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然后我们俩就一起把它全都用完了，麻烦你自己能不能买一瓶男士的洗面奶啊。 哎，现在很多男士洗面奶和女士洗面奶都是不分的， 对，想象那个画面，用完洗面奶对着镜子照，白不白， 美美的， 我白不白， 通通通。 然后大家有也有一些特别有趣的吐槽的内容，包括有这个赵二丫说，他说这个点儿啊，我老公肯定也在下班路上听着广播，所以我就来吐槽一下吧。这是属于那种甜蜜系的吐槽，你知道吗？ 对，又撒了一口粮。 咱们说的时候得小心点，谨慎一些。他说这个怎么说呢？ 他说他老公其实都挺好的，就是一回家脱袜子都要放在鼻子那儿闻一闻。 好，说到这就可以了。 还深呼吸的那一种。 行了，别说了。那就说到这儿，点到为止吧。 嗯，这生活当中日常的小甜蜜。 我特别想爆料， 怎么了？ 偶尔其实我也会。 这是自爆是吗？ 哇，这么大胆的爆料真的是第一次啊。 千万不要脱鞋啊。 对，就是有的时候真是有一种冲动，就是在这个闻这个袜子之前呢，一定要买一份保险。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67。这么大胆的爆料之后没有掌声吗？没有人回复吗？ 来，掌声在此。哎，私人说他也会。就有很多冒泡的朋友。 哎，我们握一下脚啊，来来啊。现在是17:43:16，为了更好的缓解尴尬，我们来说一件其他的事啊。因为复仇者联盟第三上映了，在76位的漫威英雄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位是妥妥的 CV 啊，就是这个流行词 CV， 就是钢铁侠， 对 不对？对， 最令人瞩目的超级英雄之一。这不只是因为钢铁侠超级有钱，角色讨喜，而是因为钢铁侠是漫威和小罗伯特唐尼互相成全的一个角色。 想成小萝卜唐尼是吗？08年其实当时漫威不像现在是一个完整的电影宇宙啊，简直是个印钞机。当时其实有一度的这个公司是比较穷的， 是。 而为了生存下去呢，就把这个像 X 战警啊，像蜘蛛侠很多角色的这个版权都卖了。08年上映的钢铁侠其实就是漫威能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小罗伯特唐尼呢，则是谁都不愿意沾染的人。 对， 因为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客串电影，20岁就入围奥斯卡了，可能有点新二代的这个气息啊。 浪荡公子哥嘛，就是什么酗酒啊，飙车啊，哎呀，反正就是很多人都躲着他走吧。 像这个时候就要说到爱情的伟大， 等这个是不是要画个重点了？ 谁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呢？就是他的妻子苏珊·唐尼。 对， 他其实是一位标准的完美小姐，工作狂，而且是不婚主义者。不过呢，他和小罗伯特唐尼遇到一起的时候，两个人擦出的是一个电光火石，从此陷入到爱情的爱河当中。他的父母，就女生的父母，特别反对这段婚姻，然后女生呢就自己也拿这段感情说不准，就觉得说这个男人还有救吗？这可能是很多女生在面对婚姻的一个问题吧，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 但是此时此刻爱情的力量就是伟大的。他就对唐尼说，我和你喜欢的某一些不良嗜好你得选一样。 对，所以就是他就洗心革面了啊。所以作为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呢，苏珊还努力向这个大片商推销自己的丈夫。哎呀，所以说你看这个他们俩这个组合啊，我觉得万般滋味大家自己去体会吧。反正到08年呢，漫威和小罗伯唐尼两个天涯沦落人终于凭借钢铁侠起死回生。 是， 在全球斩获了5.8亿美元，所以说成功男人背后站着一个改变他的女人。当你看到长相平凡的 Susan 站到小罗伯特唐尼身边的时候，唐尼对他那种非常爱慕的眼神，你要知道这个女人在他旁边魅力有多大。 这首歌叫男人背后。 赶我工作赶到夜深时，拿来夜汤三番四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创意，唯求做我的灯塔照亮斗志。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地唱情歌，心境平和，非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星星大气，然后为我披保暖厚衣，飞到一个没娱乐城市，记起亲人时，天光何时传来是照片写满你的心意，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 广东话的歌基本没有听太懂他在唱什么，如果想知道他唱什么的话，可以把这首歌找出来看一下歌词，看着听，基本上表达的差不多吧，就是说一个男人的这个背后呢，要有一个非常体贴和温柔或者宽容他的女人，当然这些特质也不是必须的， 是 总之呢会有一种相对来说舒适的相处模式，能够帮助这个男人的成长。所以我说女人们其实挺不容易的，尤其是这些很多时候真是扮演牺牲角色的女性们，她们在为了自己的这个男人啊，在成长或者自己的孩子，就付出了很多，甚至是牺牲了自己。 对，所以说现在新时代的女性要求越来越高了。 对，所以要体会一下女人有多不容易吗？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小分队的活动吧！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加你的姓名加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对，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件事情要再说一遍，就是我们要带着几位朋友啊，不是几位啊。就几组，一共是5对朋友，我们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体验活动， 分娩阵痛体验，就是说据说能感到十级阵痛而且呢很多男性要是去参加过之后都会对自己的母亲啊或者妻子越来越爱了。 如果你没有想好吐槽你身边的男性什么，但是又特别想让他体会你的不容易，赶紧发送姓名加手机号来报名吧。看看他是不是胆小鬼。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的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 是大家记忆中的一首清纯的歌，叫《胆小鬼》啊， 来自梁咏琪。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个事，就是正在戛纳参加电影节的范冰冰，她在走红毯的时候呢，穿了一件层层叠叠的蛋糕裙， 嗯，还搭配了一个大光明丸子头，所以被网友评价说是浪费颜值。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先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大光明丸子头。我刚看他那个照片啊， 大光明丸子头 就可能 是超级大背头， 是就是妈妈特别喜欢那种造型。 对，哎，反正这个蛋糕裙和这个大光明丸子头呢，就被人吐槽说太失望了。 嗯 啊， 有记者就采访范冰冰说如何看待网友的评价，他说了一番话还挺霸气的，我们来原音重现听听看。 原音重现， 我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喜欢，有一些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喜不喜欢不重要，我喜欢就好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就是依照自己的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像我一样，也有很多人说啊，你的丸子头这个太光了，然后太大光明了，然后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可是我没有必要每一次都做到像你们想象当中的那样，我就是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件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我开心，我觉得这样合适就做了。 我觉得他的态度一直很 坚定， 很范冰冰。对，嗯，就是如果所有人都喜欢我，该普通成什么样啊？对啊， 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是不是？ 就是真的，偶尔其实要为这样的态度点个赞啊！如果你的这种态度是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嗯，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性，还是很值得去赞赏。当了妈妈以后，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女性角色特别容易把孩子啊、家庭啊这些需求放在第一位， 嗯， 就是为家庭活，为孩子活啊。 但其实作为子女，还是希望妈妈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最起码说每周你有一天是要留给自己的， 对，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用去计较别人的喜好。 对，为范冰冰点了赞，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李冰冰的歌。 妈妈宝贝， 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手拉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的宝贝， 我一天天长大，你一天天老，世界也变得更辽阔。曾经我话让我牵你带你走，换你当我的宝贝。 今天的时间还挺紧张的，因为后面我们有一个王牌新发现，是一个特别策划，而且呢是不是也有一个预热题在后面？ 今天没有预热题，我们先可以听一下这个海采的内容，来我们抛出个预热题。 王牌新发现， 先生你好，如果未来科技发达了，男人能代替女人生孩子的话，你会愿意尝试吗？ 这个可能不太愿意吧。 为什么？ 我怕疼嘛。 那您觉得最疼的一次是什么？ 就是被妹子伤了心嘛，嗯，然后痛彻心扉啊。 Oh no！ 那您觉得生孩子疼还是被女孩子伤了心疼？ 还是被伤了心疼。还有什么能比痛彻心扉更疼的了？ 如果未来有一天男人能代替女人生孩子的话，你会愿意尝试吗？ 如果是能够代替的话，当然愿意。哇，免得老婆受苦嘛。做妈妈确实很伟大，尤其是这个生孩子带孩子都不容易，我想说父亲也很伟大。 如果假设有一天您的老公可以代替您生孩子，您会愿意吗？ 愿意啊。这个事情太辛苦了，那他能做为什么要我来做？ 先生你好，今天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一天未来科技发达了，您能代替您的妻子生孩子，您会愿意尝试吗？ 愿意啊。 为什么呢？ 因为好奇心啊。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吗？ 可是您觉得生孩子疼吗？ 疼肯定会是疼的， 但是您还是能克服的，为什么呢？ 你不觉得你的人生经历少了一些吗？ 您觉得做男人的人生经历少了一些是吧？ 对。 那我问一下太太，如果有一天您丈夫能帮您生孩子了，您会愿意让他生吗？ 愿意啊，非常愿意。 为什么呢？ 因为太辛苦了，让他们感受一下。 哎，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假设科技有一天发达了，男人能代替女人生孩子的话，您会愿意尝试吗？ 不愿意啊。 为什么您不愿意呢？ 因为都是妇产医院，要是男的可以生孩子的话，那不就变男产医院了？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柔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这个节奏就是特别的欢乐啊， 是进入 disco 的感觉啦。 对，你跟刚才方大同和徐佳莹那个斗嘴不一样，这个斗嘴都显得很调皮的样子。 嗯，就两个人要尬舞起来斗嘴。 对，是张卫健和他老婆，就我要清闲。 不明白为何他会出现。 我们的题是怎么出的来着？ 就是关于分娩的疼痛，它是有五级吗？ 对，是五级痛嘛。一共如果这个痛的级别是十级哈，满分是十级的话，这个分娩的疼痛是五级痛吗？是或不是？加手机号发来吧。 他是坏蛋，只乐于游手好闲，喜欢出风头，可是却没钱。一帮酒肉朋友，凡事总不断。我是一朵鲜花，和他谈恋爱，真是瞎了眼。 天下的男人全都很危险， 天下的女人全都很可怜。鸟儿唱着，花儿开了，爱情像春。 只有不用他多管，只有他管好自己，就谢天谢地谢神仙。 他像条狗，就爱跟女人打转，除我之外他个个很喜欢。他有缺陷，看不见我的脸，狗斗戏尊之本小姐是仙女下凡。 天下的男人全都很危险， 天下的 从2008年就开始听我们节目的小泉哥看着你了啊，刚好你的微信冒出来。 那时候刚会发信息的。 嗯，也有些朋友发来微信晚了一些，然后呢，我们今天现在已经选择了一些了，看看下次有没有机会啊，继续加油。有人说， 今天听着像小航的样子。 你说你的声音吗？是可能稍显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温柔了一些，是不是？是 Mr. 强强小。 走心六点半的时候不应该才温柔一点吗？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真的觉得我们的声音有点像吗？ 会，因为可能是隔着那个麦，然后听众的收听习惯就觉得女低音就应该这样，男低音就应该是那样。 其实我是很喜欢学，就是偶尔啊，就是娱乐的时候模仿别人的。 是，比如说 今天就算了吧，对对对啊，要不然怎么九七四的各位男同胞，我都要模仿一遍啊，下次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电话马上接通，来到我们今天的 白给一百块。Hello， Hello， Hi， Hello， 你们好，好激动啊！ 我们也很开心啊！你好， 你的声音我就能听出来非常激动啊！ 你好，我是， 我是特别激动，白姐好。 哎，我是 Mr. 长小航。 我突然不知道该这句话怎么接。 哎，我开玩笑嘛，来了，这样的话会有这个会，对对对，会误解别人啊。来，今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开不开心啊？今天选到你， 怎么称呼啊？ 特别开心，而且我叫我叫菜菜， 菜菜是不是？菜菜今天这个，我刚刚说是，一定要这个，哎，怎么说呢？ 怎么了？他说那个什么，好开心啊，被点名了。 对。 然后刚才一直在跟我们持续互动当中，就是比如说我们抛一个梗，他就接一个梗。嗯。 希望你能够吃到我们这个白给一百块的这个白送的这道菜啊，来吃霸王餐。 对，五百块哟。 嗯，加油哦，菜菜加油。我们的正问正答五道题已经准备好了，请听题。今年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对吧，菜菜？ 嗯， 请问， 对对对， 父亲节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吗？ 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我怎么觉得是第二个呀？不是， 嗯， 不是， 答对了吗？ 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 哦， 就是蒙对了。 其实是我问错了，我问他是不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估计也会答错。 对，刚才就一个不小心。 好吧， 这道题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区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本来的这个题我临时改了。 嗯， 我就这么说会把自己说得很坏是吗？本来题是母亲节是每年的第二个星期六吗？是吗？ 母亲节十三号是星期日，不是？ 难不到你，好吧？第一题过，第二题。 在《三国演义》当中有一个英雄的武器是丈八蛇矛，请问这位英雄是林冲吗？ 是吗？ 啊，这个三国里是吗？ 嗯， 三二一是吗？ 不是啊， 想了一下还是答对了哈。 对， 为什么不是林冲呢？为什么呢？ 因为林冲不是《水浒》里的人。 耶、yeah. yeah.。 没难到你。 现在我突然觉得我们答对一道很简单的题都很开心啊！ 三国里就飞。 对，因为这个就是有时候答题紧张嘛。好，第二题也答对了，接下来第三题啦。第三题再答对又一半被拿走了。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是蜗牛吗？ 牙齿最多的动物，哎，这个不知道，应该是。 一。 是。 哇！ 哎， 居然答对了。 对，如果是我会觉得蜗牛是应该没有牙齿的生物。 对，蜗牛这个动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牙齿就是铁定是比艾克的牙齿要多的，它有26000多颗牙齿。 那一定 多、 哎、 是吗？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小的时候贸然去摸这个蜗牛是一件 很危险。 对，我没有被咬到啊。答对了三题，你还选择继续吗？ 继续，嗯。 如果不继续的话可以拿走一半的现金哦。 哦，没关系，继续。 嗯，掌声。 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 女生要比男生勇敢， 女生就更勇敢一些啊、嗯、你看看啊，大老爷们儿你们都听一听啊。 而且拿走一半确实也不好听。 菜菜这一点都不菜。加油。接下来一题请听题。 传说月宫当中有一只金蝉，所以月宫又叫做蟾宫，请问这只金蝉是三条腿吗？ 是吗？ 三条腿吗？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个。 为什么最近我们老是梦到这种，就是各种蒙，然后还蒙得特准的那种。 没办法，人运气无敌。 是第四题也答对了吗？哎呀，好紧张啊！ 因为第五题都交给你了，你来。 哎呀呀呀呀呀！ 你们俩的唇枪舌战。 第五题啊。 嗯。 问哪道题呢？好，我来问这道吧。在古典小说当中啊，就是三侠五义啊，这个古典小说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呢，叫做吴蜀闹东京。请问其中白玉堂的绰号是叫钻天鼠吗？是吗？ 什么鼠？什么鼠？ 钻天鼠。白玉堂的绰号是叫钻天鼠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么丑的名字。 恭喜你答对了。 现在是身为妈妈吗？还是单身的状态？ 你不是这个题都怎么？你这个回答，关键是我觉得，这给出的理由我就是没有办法接。 怎么？ 其中白玉堂的绰号是钻天鼠吗？ 啊， 不是，为什么？我觉得名字不会这么难听。 这很正常，就女生的思维。 怎么就难听？那如果他的外绰号是这个锦毛鼠，你觉得可以吗？ 对，我觉得应该这个还可以，就是还感觉帅帅的， 帅的， 就是那种酷酷的。 那应该叫 对对对， 应该叫。 我觉得艾科懂我们。 哦，你们女性的这个思维构造是这个样子的。 对，就会有那种武侠的效果在里边。 就觉得白玉堂这么这个，对对对，风流倜傥的名字， 嗯， 应该叫一个什么？应该叫一个什么鼠？应该叫做一个帅帅鼠，是吧？乖乖鼠， 如果在古典小说当中出现帅帅鼠的话，也挺奇特的。 对对，这个应该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叫霹雳鼠，然后组成一个小鼠队，对。 那好开心。嗯， 哎呀，我们也很开心。就这样的话，你亲手扼杀了后面两位备选朋友的机会，他们分别是。 啊， 我们要读出名字吗？ 可以啊， 心好疼。 不，这样会加深印象，下次会优先考虑。一个叫 Peter 的，还有一位叫 韩章。 两位 ，sorry， 你们的机会没有了，因为今天的奖金被全部抢走了。 500块，恭喜你！ 恭喜你！ 那在挂电话之前，给我们宣布一下我们刚才预热题的答案好吗？ 对，其实你刚才想问的，你是一个单身的女青年呢，还是已婚的妈妈呢？ 是。 就介于这两者之间，是婚的。 OK， 明白。 不管怎么样，这500块钱在母亲节这一天给自己买个礼物也好，给妈妈买个礼物也好，就是能顺顺利过个节。 对对对对对对。 好， 啊， 谢谢。 公布一下预热题吧，这个分娩的这个疼痛到底这个最高级别是10级，那是5级吗？ 第10级， 对， 不是5级。 所以这个妈妈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嗯。 好，谢谢菜菜，谢谢你，恭喜你，待会儿把二维码的截图发来，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最近大家都特别喜欢蒙，但是你们怎么就蒙得那么准呢？ 对，昨天那位也是蒙走的，今天这位照常也是蒙走的。 所以我真的，好吧，这个钱我 好疼， 我也心甘情愿。如果你们蒙都蒙这么准，代表你们是有灵感的人，啊。 对，如果说按那个疼痛的时机来分，你现在此时此刻心疼指数 怎么着？2009级了。 Everything you say is a sweet revelation. All I wanna do is get into your head. That we could stay alone, you and me and the temptation. Sipping on your lips, hanging on by a thread, baby. 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 but how'd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所以现在这个歌应该改一下，对我来说。 I really hate you。 对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hate you。大周末的晚上，这个，哎呀，你说这个开心。 对，就其实也是算比较开心了。虽然说我每次把这个钱送出去会有一点点小心痛，但是能成全你们过一个好我的母亲节，也算是我们功德圆满。 算是我们送的礼物了。 嗯。

辛苦了。你不用哭了，不要再哭了。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有的时候你再放一个前奏，然后呢放出来之后，大家想想就是想不出来那个感觉 啊， 就我们曾经可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就是一首歌又实在是想不起来，对，叫什么名字，就那种痛苦了解。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 你知道刚才还有一个听友发来信息特别可爱，他说马上就快想到了，你们又放了一首新歌，完全忘了刚才的调调。 也不是新歌，是老歌啊，那不怪我们，怪妈妈，吴建豪的那首妈妈。而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是王菲的一首歌，流年。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

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5月15号，指挥家卡尔·圣克莱尔将执棒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携手小提琴大师祖克曼，在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登台，演绎莫扎特、莫索尔斯基、拉威尔等作曲家的经典名作。其中莫扎特第3小提琴协奏曲将由祖克曼担当独奏，为观众展示这部经典协奏曲的艺术魅力。详情咨询6655-0000。5月18号到20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为中国观众带来芭蕾舞剧《海盗》，用清朗的异国风韵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演绎一段英雄救美的浪漫奇缘。5月22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将迎来莫斯科大剧院版《巴黎的火焰》全国首演，用极具戏剧力的肢体语言描绘命运背后的理想和信念。订票6655-0000。再来关注2018新生力量举办的新生战略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新生力量旗下两支女团21%和 Ace Max Red 亮相并表演。女团21%还没有出道就已经为电视剧《蛮荒记》献唱推广曲《穿落雪》，成员表现出了少女们正能量、元气十足的一面。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Hot 100单曲榜中，加拿大说唱音乐人德雷克的新歌 Nice for What 连续第4周夺冠。与此同时， Post Malone 本周有3首单曲同时入围 Hot 100单曲榜前10名，而前舞美组合成员卡米拉·卡贝罗则在本周收获了单飞之后的第3首 Top 10单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景山周边文清街东向西、景山前街西向东车多，雍和宫周边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南北双向，安定门内大街、交道口南大街北向南都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 好吧，在我们在整理这个情绪想要来到这样的一个相对安静的时候，刚才有一些愣神儿啊，因为在看大家写来的故事。因为其实今天呢，我们并没有完全设定一个有关于母亲节的主题或者话题，但是呢，因为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而且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小分队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妈妈的不容易，所以呢，也会有一些听友特别给我们留言。而现在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有关于母亲的，之前我还真是没有能够特别在意它的主题，因为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忘忧草》， 是来自周华健，而且忘忧草呢也叫做萱草。其实我们听过一首诗，是孟郊他写的一首诗，当中这么说：萱草生堂界，游子行天涯，慈母倚门堂，不见萱草花。 其中这个北堂就是代表母亲的意思，而且古人说用萱草代表母爱，所以呢萱草花又被视为中国的母亲花。 有一天我想说，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普通和平凡的人，会种很多的菜，会织漂亮的毛衣和围巾，还记得母亲劳碌的身影陪伴着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有个美丽的地方是我最喜欢思念的，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而我呢早已将思绪放在了依山傍水的小村庄。逢佳节倍思乡，思那一草一花一树一木一砖一瓦。 浓浓的乡愁里面仿佛还可以听到母亲的叮咛，还有她亲手包裹的粽子香，她无时无刻的不在心头萦绕着。乡愁是茶，总在苦涩里带着那么一些甘甜，乡愁是茶，却不会愈冲而愈淡。 五月的鲜花开着我的牵挂，我有很多真心话，不知道如何送达呢？母亲，您为我们付出多少辛劳，您的爱护我常记在心间，您的教诲我也时刻带在身边，您的慈祥和善良是我心中永远的根。 我已经长大，对您的爱已经越来越深了，送上这首《忘忧草》。 我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河盼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静静等天荒地老。 忘忧草来自周华健。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私房歌，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我们正在等待着一个周末的来临。然后反正我们俩现在是这样的， 对，就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伤感，有没有？ 对，真的是， 而且这个被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也是戳破了我的梗，周华健是谁？ 嗨对于小雪这样子的表达，我们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记得你是艾克，你就是小雪，好不好？ 啊，好， 好， 这是我尬聊的另外一个称号，是不是？ 对， 好， 天空飘下了小雪啊， 那都不是。 忘忧草，其实这首歌呢，并不是专门写给母亲的，但是刚才我们读了一个有跟妈妈有关的故事，然后有人说为什么不会放陈百强的《念亲恩》？ 哦，对， 就是很老的一首歌，太怀旧了。 对， 而且因为是广东话的歌曲，我们就总觉得。在北京放这样歌，老感觉妈妈在广东，你知道吗？ 就是广东话，是啊。 现在广东已经有故事。 为什么又是10年爱情故事呢？ 没有，就是会让很多这个在北京生活着的广东的朋友想家。好，所以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其实就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曲了。主播私房歌，我首先来推荐这一首给大家。对，挺好听的这个歌。尽管呢有时候你听广东话歌呢会听不明白他在唱什么，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个相对漂亮的旋律在啊， 是， 而且有个不错的主题。这首歌来自蔚蓝，就叫阴天假期，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和现在。 度过长春的假期，和你参与短短的游戏，唱过阴天的手 天假期来自蔚蓝，接下来我们请艾科为我们来推荐他的好歌。 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比较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因为大家今天都说了一整天关于那么多吐槽男生的话题，其实也算是一种让很多朋友们变相秀了一把恩爱，因为所有能吐槽出来的都是那种想到就会笑的一些小故事。所以有一句话说，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啊。 女人的最初源自男人的肋骨，伤痕泪骨，你和他一副岂止可惜的态度，手牵手克服一切是扶持谅解，或向天冲各自生命那块缺、哎、耶，我说男人女人呀，有太傻的想法，会挣扎难自拔，是怕感情匮乏。男人呀女人呀，越是想伟大，越拼凑不如优雅，道别是成熟的做法。 今天的这首周笔畅的歌叫《肋骨》，是艾科推荐的他的第一首歌、还有一首可以让你再推荐一下。 对，第二首歌曲其实是完全单纯是因为他的歌曲很好听，而且这个版本如果说现在在线上搜的话可能搜不到这首歌曲了，并不是为了伤害你，可能只能搜到韩语另外一个版本。 他是谁？ 他是魏冰月和 DJ MG。 水冰月和他是什么关系？ 可能是姐妹的关系吧。 我开玩笑了。 如果说要往我们的主题上来说呢，并不是为了伤害你，我们就说今天这个主题并不是为了伤害所有的男性朋友们。 翘首以盼的掀开孤岛，又带着畏惧转身逃跑，司空见惯的之前糟糕。 But I don't care about you be here, I know baby how our life is bad。 对不起说了太多，我这该死的情绪颠簸，可定不是为了伤害你，最怕怕天晴在这般催促。那冲动，但是控制不住都不中用，正正的旋律暂时停止吧，趁被反悔之前，别再当作歌词素材，继续陪伴在我身边。 LJ。我爱你并不是假象，不请感受我心为你发烫，我能为了你掀起大浪，也能让你出现在画上。他们说外面到处都是芳草，为了你我把别人都忘记。当我遇到你的时机刚好，我想把它叫做 romantic， 丢下了所有的工作，专心的为你费心血。我的 WeChat 谁都不通过，除非他们也叫魏冰月。 艾科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叫做 并不是为了伤害你，来自魏冰月和 DJ MG。 哪有人愿意故意去伤害别人啊。好了，还有最后一首歌，我保证会让我们的气氛回到一个欢乐的周末的节奏。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还有最后一首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的时间，然后我来推荐。 主播私房歌， 好，我来推荐这首歌。我总觉得这是特别适合周末的一首。 因为这就他们的很多歌曲都听起来特别的欢脱。 哎，你刚才一直看着我在笑什么呀？ 就是我在要想说你怎么介绍这首歌曲呢 ？Rock the blues away， 就是起来嗨，没别的。因为阴天嘛，前面我们也说了半天，其实有关于女人不容易，妈妈不容易啊，当然感恩的心是必须要有，而且我们的活动呢也已经有这个小分队的活动在欢迎大家来去参与了哈。 对，相信这八位朋友，我们今天已经抽出来几位朋友已经收到我们的回复了。 对， 所以呢稍后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你们取得联系。 是这个周五的晚上，有人正在堵着车，有人呢正在秀着恩爱，有人正在和朋友们聚餐，有人喝着啤酒。但是此时此刻听我们节目的大多数的朋友可能还是在路上的，但是我总希望这条路是通向一个快乐的周末的。叫做 Rocks Blues Away，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白杰， 我是爱瓜。 前面那个是怎么已经欢脱的，已经怎么返老还童了，是要怎样 ？Happy weekend， 朋友们 ，Happy weekend， 并祝所有的妈妈们在周日的时候母亲节快乐。